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在周末的时间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就在前一个周末呢，2021年波罗科学奖在浙江温州揭晓。波罗科学奖创办至今啊，已经有十年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多次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奖项当中的许多内容。先简单介绍一下啊，波罗科学奖秉持着向好奇心致敬的理念，广泛征集有想象力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事件，每年呢举办颁奖典礼，对他们进行褒奖和传播。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波罗科学奖也作为世界青年科学奖峰会的科学之夜板块，从杭州搬到了温州。那么与往年不同呢，今年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颁奖典礼采用了自助式的领奖方式，台上没有颁奖嘉宾，台下也没有观众。即便如此呢，本届波罗科学奖也是颁出了十个奖项，分别是数学艺术奖、化学奖、物理学奖、生物学奖、医学奖、心理学奖、波罗蜜奖、波罗优奖、幻想奖和发明奖。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解读本届波罗科学奖的各个获奖内容。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也是波罗科学奖的策划人之一，我们的科学顾问首陀。首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照例啊，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动作要完成，每年呢在向大家介绍波罗科学奖的同时，先要跟各位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或者第一次听到波罗科学奖的朋友解读一下究竟什么是波罗科学奖。 非常荣幸啊。波罗科学奖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奖项，今年都已经是第十届了啊。 嗯， 如果大家还没有听到的话，只能说明我们做的还不够好。 没有没有，说明大家 他应该已经红了， 就大家很年轻， 应该已经红了。是是是是，但是波罗科学奖呢是一个这个最早呢是由果科网和浙江省科协浙江省科技馆一块儿合作的一个奖项。当时呢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嘛，就大家觉得说你看在国内呢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奖项，不管是这国家的奖项还是很多民间的奖项，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奖项呢都过于的宏大，过于的正经，过于的离大家非过于的遥远。我们每次看这些奖项解读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呼看不懂，看了奖项解读依然看不懂，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 嗯， 确实呢，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发展的越来越艰深，越来越专业化，细分的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小。一个科学家在一个科研领域里面就是深耕一辈子，他可能是专业到了他连他隔壁办公室的同事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这种地步了。当然我们不说他自说自话，因为整个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大的话语体系里面呢，大家虽然可能会听不懂彼此说的是什么，但是都是在这个科学这个系统里面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拼图，这个拼图最终是能够合成一个巨大的宏大的一个图像，它是可以无缝衔接的。 嗯， 这是科学的一个妙处。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很多这种奖项呢，就是尤其是科学方面的这种奖项，就是离生活太远，而且呢它有的时候呢过度的在重视这个科学研究本身获得的成果的重要性。这个成果的重要性我们又是怎么来评判的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看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直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它能够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它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直接的改变。 对， 大部分的奖项的这种评选都是以这个为标准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觉得啊，这是我作为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点偏离了科学的本质。科学呢其实并不太讲到底是有没有用。科学呢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大家的所谓的第一驱动，就是你想知道为什么。 嗯， 就是等我们小时候都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都是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对吧，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里面呢，有些非常宏大的问题，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 嗯， 但是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为什么到了上了学，然后学历越来越高，大家读的书越来越多，哎，问为什么这种能力在下降？我们就好像已经很久没有问为什么了，是吧？对这种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已经被司空见惯的和被生活磨去了这些好奇心的这些小小的灵魂， 嗯， 我们希望这些好奇心，这些第一驱动能够得到褒奖。而且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啊，其实我们来看整个科学的发展，科学史的发展，那些真正推动了科学史的重大进展的那些研究成果，在最开始的时候，研究者也好，或者是说相关的人员也好，其实并没有找到他们的所谓的到底有什么用。 嗯， 我们会看到绝大部分的研究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对， 但是呢后来呢我们说它是真正的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啊，改变了我们对地球和世界的这种认识。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去褒奖这些原初动力啊，希望去鼓励那些坚持做这个就是一直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科学家们，因为这些科学家们好像在现有的这些奖励体系里面并不是这个得到了他应有的这个奖励。所以说我们就一块儿做了这么一个奖啊，一直在努力的去向好奇心致敬，这是我们的这个初心吧。 对，那问一下科学家们的感受，当他们得知自己得了一个这个奖，是开心呢，还是一头雾水呢，还是说 这个呢 无所谓？ 确实会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从第一届开始呢，我就奖项的这个甄选提名，然后包括跟获奖的一些科学家进行联络。从第一届的时候尤其的明显啊，我们给很多科学家打电话发邮件，都被拒了，说你没兴趣，不知道你是什么，主要是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以为我们是骗子。就是哎，比如说恭喜某某某教授，你的那个奖项得，你的什么什么研究什么什么论文得了波罗科学奖，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嘛，什么波罗科学奖。但是后来呢，由于像玉龙啊您这样的这个媒体人，我们一直在这个十年如一日的在支持波罗科学奖，让波罗科学奖有一些知名度。然后这个最近几年啊，在跟科学家沟通的时候呢，已经好沟通多了。尤其是这个曾经得了奖的那些科学家，很多科学家都会把自己拿过波罗科学奖当成他履历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一般人说，哦，我拿过这个奖，我拿过那个奖，但是我看到我们这个得了奖的很多科学家在他的简历上会写着我某年什么什么研究得了波罗科学奖，这个还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走入本年度的波罗科学奖。今年的奖项很多，我一开始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各个奖项的名字。那么今天呢，我们先在这一期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些奖项的获奖内容，也请寿陀呢为我们解读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医学奖啊，医学奖呢获奖的内容是让蚊子失去了食欲的格莱美音乐。具体啊，这个获奖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先和大家呢听一段音频，这也是对于这个奖项的简单介绍。那么在听完之后呢，我们听一听寿陀的详细解读。 世界上最动人的小夜曲是谁谱写的？莫扎特、舒伯特还是海顿？比起下面这位，这些名垂青史的作曲家们在听众数量上可就要逊色太多了。不卖关子了，我们开始播放他的作品。怎么样，你是不是马上睡意全消，竖起耳朵仔细聆听，随时准备鼓掌了？我们对文字的声音如此敏感是有道理的，被蚊子叮过除了奇痒难忍，更可怕的是可能会患上各种危险的疾病，疟疾、登革热、塞卡病毒、西尼罗病毒、黄热病、日本脑炎、丝虫病等等等等，可以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名单长着呢。全球每年有将近10亿人因为蚊子叮咬患病，造成近100万人死亡。尤其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比如位于加勒比地区的开曼群岛，就是世界上蚊子最凶的地方之一。1971年，著名的蚊子研究专家 J.D. 吉莱特在那里曾经用自己的一只胳膊做过实验，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里，他的这一只胳膊上被蚊子叮了600个包。为了抗击蚊子，人类想出了各种办法。以来自开曼群岛蚊子研究与防控组织的哈马迪丁博士为首的国际团队共同验证了一个新招数，这个新招数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不是给我们放小夜曲《饶我清梦》吗？我们也给你来放点音乐。哈马迪丁博士的团队把一只可怜的仓鼠、一只不吸血的雄蚊子和一只饥饿的母蚊子关在一起，然后 music。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经过一系列实验，丁博士的团队发现，能让人嗨起来的电子舞曲却能给蚊子灭嗨，尤其是2014年格莱美最佳电子舞曲，来自美国音乐人 Skrillex 的白金单曲《恐怖怪物和美丽精灵》。对照组的母蚊子只要30秒就能叮到仓鼠，而听完了这首曲子的母蚊子平均要花3分钟。不仅如此，它吸血的次数和交配的频率都大大下降了。之所以如此，科学家们解释说，蚊子需要依靠听觉交流，尤其是依靠低频的嗡嗡声来寻找配偶。恐怖怪物和美丽精灵混合了很强的高频声音和低频声音，有效扰乱了蚊子的听觉机制。为了表彰哈马迪丁博士和他的团队为人类防蚊事业做出的贡献，特授予他们2021年波罗医学奖。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使用这种方法防蚊时遭到邻居的投诉，本组委会概不负责。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本节目的科学顾问，也是呢波罗科学奖的策划人之一首陀。刚才我们听到非常有趣的一个解读啊，蚊子听了流行音乐，尤其是动次打次的这种摇滚音乐，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哎，怎么就对人失去了兴趣啊？或者说兴趣提起的比较慢呢？原因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研究的一个背景啊，就是说你看大家确实都很痛恨。每个人都不喜欢蚊子，很多人都在设想说如果这世界上没有蚊子该多好。确实是蚊子确实很讨人厌，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大家一定我敢相信，不管是在座的哪一位，一定会跟蚊子亲密接触过很多次，对吧？这不止一次。蚊虫叮咬是就是如此普遍的一件事情，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这个蚊虫叮咬的风险。蚊子是世界上，如果把这个蚊子我们不去细分了啊，就是说这种蚊那种蚊，就是我们如果把蚊子当成一种，就是一个整体的话，它是世界上目前杀人最多的动物，比人类还多，比人类自己还要多。全球每年因为蚊虫叮咬导致的疾病造成的死亡大概在100万人左右。100万人呐、你这大家想，哇的天哪，如果这100万人都站在一起是吧，那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确实是非常多，因为蚊虫叮咬被叮了之后，除了会让人很烦很痒，然后呢就是坐立不安，最要命的就是在蚊子叮咬这个瞬间会有很多这种微生物有可能随着蚊子叮咬进到我们人体里面，会导致我们疾病。这个名单非常的长，比如说疟疾我们之前也聊过，像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是不是疟疾的疫区了，对吧？我们已经消灭了疟疾了，但是疟疾在很多的地方，在东南亚呀，在非洲啊，仍然会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感染率非常的高。疟疾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染的。然后还有这个最近就是疟疾虽然已经被控制住了，但是呢现在有些新的疾病，以前不那么流行的，现在也要特别的上心，比如说像登革热。登革热现在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也一直还在有，也是蚊虫叮咬造成的，蚊子叮咬造成的。然后还有西尼罗病毒啊，日本脑炎啊，丝虫病啊，反正这个名单非常非常的长啊，非常非常长。那就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跟蚊子做斗争。其实这个我们为什么如此讨厌蚊子的哼哼声啊？就晚上如果听见蚊子的哼哼声，你会立刻警醒，对吧？如果那个声音虽然很小，但是人们会非常的警觉，就是因为我们跟它作战这个时间真的是很久了。这个对于蚊子很警觉这件事儿，其实对人来说有一个巨大的进化优势，就是更少得病嘛，对吧？然后呢就被保留下来了。那么其实除了这些办法之外呢，真正能对蚊子有一点这个就拿它有一点办法呢，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才刚刚开始有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居住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有了一些物理防蚊的措施，比如说纱窗。纱窗的东西大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每个房间里面都有纱窗，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建筑里面没有纱窗。但是纱窗你要想，这个纱窗这种设计或者这种材料，其实也要感谢20世纪的工业才能让它变成现实。在20世纪之前，不管是尼龙纱窗啊，还是这种细钢网的纱窗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别说， 没有办法用便宜。 20世纪了，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都没有纱窗。其实纱窗的普及，可能也就是个20-30年的时间。 那可能要更早一点吧，不同的地方会不一样，尤其是。比如说你像玉龙，您是西北人是吧？ 对， 我呢这个是北华北人， 我们相比来说，我们的蚊子情况呢不那么糟糕啊， 嗯、 比中国的南方地区啊，比我们的华南地区要容易得多。所以说纱窗是一个，然后呢，如果纱窗解决不了，还有蚊帐，对吧？ 嗯、对 蚊帐现在对于很多城市的小朋友来说，已经变成一个稀罕物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家里面挂蚊帐了、 嗯， 就是因为纱窗普及了嘛，或者是其他的驱蚊手段普及了。这是物理防蚊。物理防蚊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物理防蚊第一要考验你的家庭的投入，因为你不管装纱窗也好，还是买蚊帐也好，是一个家庭的支出。 嗯， 我们不要小看说，哎，我买个蚊帐几十块钱、百十块钱啊，我装个纱窗，可能这个整个所有的窗户装个纱窗花不了个多少钱。听起来好像还比较轻松，但是你如果考虑到蚊子叮咬的到造成的这种疾病，往往发生在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它是比较这个流行的比较厉害。对于那样的家庭来说，去支出这样一笔费用，其实真的会让它变得非常的这个棘手，就是啊，我要不要装纱窗？我得考虑考虑，掂量掂量我这个钱包的问题。这我是装纱窗呢，我还是换下一顿饭呢？就大家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所以说，你看在国际上，在这个防蚊或者是防止蚊子传播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国家在抗疟的时候，在上世纪中叶以后，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国家投入很大的力量，帮大家买蚊帐， 嗯， 就是给大家发蚊帐， 对， 然后这是所以说它是很花钱的。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常用的或者是更直接的一种防蚊手段，就是用杀虫药， 嗯， 对吧？这个你看，家里面应该都常备，这个家里进了蚊子啊或者什么的，我喷一喷，或者是我点上个蚊香，是吧？或者是点上现在的这液体蚊香，然后就包括大家在个人在外出的时候使用的一些驱蚊水，这些呢都是用化学的方法，不管是灭蚊也好，或者是避蚊也好，都是这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也确实大量的降低了这种蚊子传播疾病的这种概率。但是呢，这些尤其是对于环境来说啊，这些药物的使用其实对环境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比如说，蚊子就是一种昆虫了， 嗯， 对于蚊子起作用的这些药物，对于其他昆虫也都能起作用， 嗯， 就我提一个这个比较清晰的或者是比较小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很多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上小学或者上幼儿园或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在某一个年级基本上都会布置一个这个自然观察作业，就是让孩子们养蚕， 嗯， 哎，养蚕宝宝从很小的一个卵，然后在最后吐丝结茧，然后看他一个整个的过程。如果家里面养蚕的话，家里面就不能开电蚊香，也不能用任何的杀虫剂， 嗯， 因为它不光会杀死蚊子，也会杀死这些蚕，因为它都是昆虫。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但是真正在环境里面大量的使用杀虫剂的时候，其实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些、这些药物可能在环境里面有一些残留啊，有一些这种随着食物链的这种沉积的问题啊，就是负极的问题啊，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环境的压力。所以说大家呢一直在想说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对来说又便宜又容易，然后呢又对环境压力没那么大的一些方法来这个对付蚊子。 嗯， 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研究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因为呢我当时在看论文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于一个我们非常不熟悉的地方。 哪儿？ 来自于一个大家可能很多人只在财经报道当中听过的一个地方，叫开曼群岛。 嗯哦， 你如果这，因为开曼群岛是一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离岸金融中心， 嗯， 很多这个公司为了避税或者是为了一些财务的方便会把公司开到开曼群岛。 对， 然后开曼群岛你如果说你给你地图的话，我相信99.9%的听众朋友们在3分钟之内你在世界地图上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 嗯， 他在加勒比海，在加勒比海就是，嗯，美国西南部佛罗里达州对和墨西哥包着的那片海域里面，它离着牙买加不太远，牙买加可能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 嗯， 这是很小的三个岛，这个岛上的居民一共不到10万人，这个开曼群岛的这个居民不到10万人。但是呢你看，哎，我说波罗科学奖的10年的历史上终于有了一个这个之前大家没有听说过的，来自于一个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地方的一个获奖者。但是很遗憾，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我们没办法把这个获奖者邀请到现场来，否则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那么开曼群岛这些科学家，他当然是一个国际团队了，除了他之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印度尼西亚的、泰国的包括日本的这些科学家来一块儿来做的那么一个研究。 它之所以做这些研究，大家听了这些名字就知道了，都是热带国家或者是领土里面有热带区域的地方，就是这个蚊子确实会非常的厉害，尤其是开曼群岛。我不查我不知道，当时为了去解读这个奖项，我就专门去查了它的一个背景。开曼群岛是世界上蚊子最厉害的地方，这个不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我当时查了一个论文啊，在1971年的时候，当时呢就世界上有一个就是研究蚊子的一个先驱，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吉莱特。吉莱特呢在世界各地都待过，美洲、亚洲、欧洲、非洲，去各种地方去研究蚊子。然后他在197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里面他说我碰到了我此生遇到蚊子最凶的一次案例，就是在开曼群岛。他为了研究这些蚊子，你说哪个地方蚊子密度大，你知道他怎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做研究吗？我想各位朋友都可以自己来做这样的研究，就是用把自己当成诱饵，对，把全身遮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露出来一只胳膊，然后看蚊子在一定时间里面会攻击他多少次。他在开曼群岛那次实验当中，他在1分钟的时间里面被咬了一条胳膊啊。600个包， 哇， 没有的，六 那就足 百个 以见 包，大家 得 想1分钟， 啊，得有多少蚊子呀？ 这个，对啊，蚊子的这个密度会有多大？所以说，像开曼群岛这样的热带的一些地方呢，就是很早就开始防止蚊子。那么，这个来自于开曼群岛的这个哈马迪丁这个博士呢，他是就是来自于开曼群岛的蚊子研究和控制机构的。然后呢，他就是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平常会被蚊子这个吵醒，晚上的时候会被蚊子嗡嗡嗡就吵醒了。这个蚊子的嗡嗡声啊，它不仅仅是一种机械振动，它不仅仅说哦，它只是因为翅膀扇动的时候产生的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呢，对于蚊子来说啊，就科学家们之前就研究过，就这个声音对于蚊子来说，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蚊子其实有听觉，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种嗡嗡声来互相识别，能识别到哦，说哦，我同类在这儿，因为它毕竟还要交流嘛，它还要繁衍生息啊，对不对？它还要去交配啊，对，寻找配偶啊，母蚊子得找到公蚊子才行。然后呢，它其实很多时候呢，要依赖于这种嗡嗡嗡的声音。于是呢，这个科学家们想说，你看它既然要靠听觉，我们能不能干扰它的听觉？看如果干扰它的听觉的话，它会有什么反应？于是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如果大家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不就是那个超声波驱蚊嘛，对吧？有很多这种手机上的 app 呀，或者是说大家买到的所谓的这种仪器，但是我必须在这儿跟严肃跟大家说，那些超声波驱蚊的都是不靠谱的，因为科学家们之前研究过，蚊子听不见超声波，超声波对他们没什么影响。但是呢，就是说这次研究里面它不是超声波，就是我们正好找到了说科学家们说我要找现在的一些音乐或者是声音。能和蚊子的这个嗡嗡声，或者是它比较敏感的这个听觉的这种范围比较吻合的地方，说这些电子乐里面有一些高频、低频的这种混合的这种声音，特别像蚊子的嗡嗡声。你从频谱上来看的话，从波形上来看的话，它跟嗡嗡声比较像。然后我如果给蚊子放这些声音，看它有什么反应。然后他找的一首歌，找的这首歌就刚才说我们电子舞曲，是第54届格莱美奖的最佳。舞曲奖是一个美国的电子乐手写的一首一个电子舞曲，这个电子舞曲的名字叫做《恐怖怪物与美丽精灵》。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这首歌不会太好听。 怎么说呢？它应该它在这个发行之后呢，在全球这个专辑卖了几百万张，应该是个白金专辑了。 哇！ 要不然它也不可能拿到格莱美奖。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听，对吧？可以去试试，自己找来这个曲子去听一听，然后。你发现这个科学家们呢就做实验了，他就找了一个小盒子，这个盒子呢就是平常研究蚊子的盒子，里面放上一只母蚊子，这个母蚊子首先没有交配过，然后呢又很久没有吃饭了，它是又饥又渴一个母蚊子，然后在里面要放一个公蚊子，它要研究说这个它的交配行为啊或者它繁殖行为会有什么影响，最后呢它要给这个母蚊子放一顿饭，要放一顿饭，放的什么一顿饭呢？它放了一个仓鼠，大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家里面养过这种宠物，那仓鼠呢，要把它固定在那个笼子里面，它不能乱跑，要不然有的仓鼠跑得快，有的仓鼠跑得慢，有的仓鼠可能比较灵活一些，它这个没法判断它到底和蚊子有什么关系，所以说这个仓鼠很可怜，就被绑在了那个笼子里面。然后呢，就如果是正常的环境，只找到一个温度、湿度，然后光线，对于蚊子来说都比较舒服的环境，在这个对照组，就是没给它放音乐的这个组里面，这个母蚊子会在30秒内。定位到仓鼠，然后开始叮第一口，就30秒，它就能找到这个仓鼠，然后就给它叮上一口，这是就平常的成绩。然后呢，科学家们就说："哎，我要不然给你再放个音乐， 给这个盒子里面放上音乐，就放在刚才我们听说这首歌。这首歌呢，一共4分05秒那么长。 嗯， 听完了之后，我说：“哎，好了，开始实验。”听完了歌的这些母蚊子，平均要花3分钟才能定位到这个仓鼠。然后呢，它的交配的次数、交配的频率也极大的降低了。然后呢，科学家们说，它果然是受了这个音乐的影响，就是这个音乐干扰了它的听觉，然后干扰了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判断。就很多人可能会说你看，你放电子乐，这个是不是胜之不武啊？我一般我们来听这种音乐，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听这种舞曲，或者是大家去娱乐场所去舞厅去听的这种舞曲的时候，都会声音非常大，对吧？ 嗯， 是不是因为这个声音特别大把蚊子给吵聋了，或者是说把它给震坏了？ 嗯， 大家过就多虑了。我去看了一下论文，知道这科学家们用的多大的分贝给这些蚊子放音乐呢？平均就20分贝， 嗯， 和蚊子哼哼的声音基本上是一样大小。 对， 所以说对于蚊子来说，这个声音只是一个声音，它不至于震耳欲聋。 嗯， 它只是被这个声音本身里面的不管是高频啊低频啊这种复杂的混合啊就给干扰了，干扰了之后就影响它的这个生理功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话说回来了，就是这个实验呢都是实验室的实验，就只是在实验室里面实验，还不是一个这种这个实际场所应用的实验。我觉得大家很可以啊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实验，比如说到你看现在蚊子少了，到明年开春惊蛰以后，哎，蚊子多了，蚊子多了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一天，是吧？这个放几只蚊子进来，然后开开纱窗，放几只蚊子进来，然后给它放放音乐听一听，然后看看它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当然了，你最好做对照，多放几天，有天放音乐，有天不放音乐，然后你看这个你被蚊子叮咬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以身试蚊，然后以身试蚊，这个做给科学做个贡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呢，一定要切记啊，切记放音乐的时候音量不要太大，尤其是晚上，因为蚊子活跃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晚上。然后你如果晚上给蚊子放声音特别大的话，蚊子没事儿，你的邻居会受不了，可能会投诉你，影响邻里关系。 嗯， 但这事儿呢，就是本身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去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你说以前人们没想到说，哦，这个声音其实对蚊子还是影响那么大的。 嗯， 那么以后我们就会不会向某些这个跟声音有关的这种方向去延伸？我们对于防蚊的这种方法可能会提升，也有可能的，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研究手段。毕竟给蚊子放音乐比喷药，或者是用蚊帐，可能这个要简便或者是环保的多吧。 嗯，刚才我们一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年波罗科学奖医学奖的获奖内容。哎，当然挂了医学奖的这个名字呀，其实也是为了展示的是某一个类别嘛。啊，因为蚊子给人类的叮咬呢产生了很多需要医治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抗击蚊虫也是可以划归为医学的类别的。那接下来的这个奖项就比较有意思了啊，这个呢据我这么多年跟踪咱们的波罗科学奖，我发现这个是波罗科学奖独有的一个奖项，叫做波罗优奖。啊，这个优呢就是英文字母优，还有一个波罗蜜奖啊，不是大家吃的那个波罗蜜啊，是那个英文单词蜜 ME。那我们今天呢 You and me、 对，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解读一下优啊，这个波罗优奖是为什么设置它，以及今年波罗优奖的这个获奖的内容为什么颁给了戴森球。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听一段音频，您就知道有关波罗优奖的更多信息了。 公元2221年，你的曾曾曾曾曾曾外孙即将作为击剑先遣队的一员，踏上星际移民的征程。在出发前一夜，他的母亲从老房子的阁楼里翻出了一张发黄的蓝图，递到了儿子手中，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带上它吧，这是你的曾曾曾曾曾老爷当年在构建戴森球计划时的太空家园梦想。故事还要从200年前的2021年说起。一个来自中国山城重庆的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为 Dyson Sphere Program 的沙盒建造类模拟游戏，背景是已经进入了高级文明的未来世界。在里面，每一位玩家都是工程师，他将只身前往陌生的星系，不停地围绕着母恒星造工厂，并把各个星球上的工厂串联起来，最终组装成为巨型的帝国企业。在这款游戏循循善诱的教导之下，无数向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终于不再浮躁了。他们不仅开始认真学习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于1959年提出的人造天体理论，还研究起了中子星、白矮星和红巨星各有什么特点，以及不同矿产资源在物理空间中的地位和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明白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 宇宙之行始于数理化。为了表彰青年开发者们，一款享誉国际的优秀游戏再度弘扬了脚踏实地的科学探索精神，特授予他们2021年度菠萝科学奖菠萝优奖。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寿托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要把菠萝优奖颁给戴森球的啊这个游戏或者说相关的研究。哎，首先说一下什么是戴森球。 其实呢，像菠萝优奖呢，奖励的是一些这个科普传播的事件。 嗯， 我们说你看这个总是会有一些大家因为一些事儿对一些科学的知识呢增加了好多好多的了解啊。这个今年呢，我们颁的这个其实戴森球不是颁给戴森球，而是颁给了一款叫做戴森球的游戏。 嗯， 哎，大家听到这是非常敏感，说现在不都是要双减啦，要这个小朋友们不玩，这个限制他们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啦，对吧？这等大家谈到游戏的时候呢，往往是这个谈之色变啊，觉得说这个跟科学会影响小朋友们去认识科学，对吧？就至少要争夺他们跟科学之间的这种这个注意力或者是时间。其实我们觉得未必，未必。一些制作的精良的一些好的游戏，可以起到寓教于乐和科普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今年谈到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国内的游戏公司，一个非常小的团队做的一个游戏，叫戴森球。戴森球计划，这个戴森球计划这个游戏呢上线之后，迅速就变成了很多就国际上的这种游戏下载平台里面的这个最畅销的游戏。这个国内的游戏之前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的殊荣，它在榜首的地位上待了很长时间，获得了无数的好评，获了无数的好评。然后呢，这个游戏呢是一个叫沙盒类的游戏啊，就是建造类的游戏。大家可能类似的游戏，比如像那个我的世界啊，或者是这类似的这种东西。它这个游戏的这个所谓的戴森球，我们必须要就是严肃的科普一下。戴森球呢是一个科幻上的物理概念，是一个科幻上的物理概念。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有科学家就是戴森。然后呢，就假想出了一种星际文明获得能源的方式。 嗯， 就是我们说，你看我们地球上的这些能源，各种各样的能源，归根结底是什么？叫万物生长靠太阳。其实我们都是要靠太阳能来获取能量的，不管是直接用太阳能发电，用太阳能烧热水，还是采这个我们吃的所有的植物， 嗯， 都是太阳能。然后我们用的化石燃料。都是太阳能，就是只不过是以前的太阳能被积累下来了，煤啊、石油啊，就是以前的动物和植物，然后变成了这种化石燃料，都是太阳能。那我们都在用太阳能。那么，如果一个文明对于这种恒，它我们假想它生活在一个行星上面了，这个行星它一定要围绕一个恒星运转嘛，就像我们地球围绕太阳运转一样，它对于它这个恒星的能源的最大化的利用，就是我们建一个可以把这个恒星完全包裹起来的一种装置。这个装置比如说我们用无数的太阳能电池板把我们的太阳全部包起来，这样太阳发出的所有的太阳能都会被我们的电池板转换成电能。这个就是我们最大化的利用它的这个能源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地球上使用的太阳能，不管是就是直接照到地球上的太阳能，只占太阳产生能量当中的极小极小极小的一部分。 嗯， 就是如果一个文明它对能源有巨大的需求的话，它未来又一定会搞出这样的东西，就是整个把这个星球它围绕旋转那个恒星全部包裹起来，用一个叫戴森球的东西。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纯理论上的一个思想实验了。但是呢，像戴森球这个事儿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还真的引发了一些大家的思考啊，就是在实际的天文观测当中，甚至很多科学家天文学家在严肃地考虑说，哎，是不是真的有外星文明使用了戴森球这样的东西。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天文学家们观测了一颗恒星的亮度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嗯， 就是它亮度突然降低了，搞不清楚为什么，用现有的模型呢往往就都说不清楚这个恒星亮度为什么就突然降低了呢，说不清楚。跟之前的所有的模型都不太吻合，然后降低的频率非常的这个大，还有这个比例非常的大。当时呢，就有一派科学家就说，可能是因为那个恒星旁边的行星上有文明，然后它开发出了戴森球这种东西，它正在建设戴森球，把这个星光全部挡住了，然后导致它的亮度的降低。说这种严肃的讨论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呢，因为新的观测呢， 发现呢，其实不是戴森球，还是一些星际上的一些星云啊，或者一些遮挡物啊，飞过了它和我们地球之间，然后呢，导致了我们这种观测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变化。但是呢，这种事儿呢，理论上是存在的，是个理论上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个游戏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你是一个，星际上的文明的一个这个算是指挥官，然后呢，你要去利用你现有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去发展你的文明，最终要发展成过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高维的高度发达的那种星际文明，就是能够建设出戴森球来支撑你的这种对能量的消耗，就是你可以建各种各样的东西在上面，用自己手搭的方式，每个人最终选出来的策略或者是最终呈现的效果都不一样，所以说就很多玩家在上面就是乐此不疲的去探索，然后去实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且它里面的一个科学背景呢非常的硬核，就是说不管是戴森球这样的设计，还是里面对于你看你是我可以选择我生在不同的这种星际之间的这种小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你的恒星是一颗白矮星，你的恒星是一个红巨星，你的恒星是一个蓝巨星，它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你可以都去试，这里面有非常硬核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所以说真的有很多的人在玩了游戏之后说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知识，甚至说我之前对这东西完全一无所知不了解，现在我开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我变成了一个天文爱好者。有很多的人在下面反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件，就是你看首先是一个我们国家的小团队，其实就几个人了，就是制作团队发行团队加起来就几个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游戏，而且这个游戏兼顾了可玩性和严肃的科学在里面，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褒奖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网上找找这款游戏，然后呢这个游戏还是挺值得大家研究的。 今天我们也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和大家解读了一下2021波罗科学奖的部分的获奖内容。时间的原因，其实我们今天能够解读的奖项很有限，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也会和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及受托呢来去了解波罗科学奖的更多的有趣的获奖内容。再次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以及呢本届波罗科学奖的策划人之一受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谢谢于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大家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上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Thank you.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留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钻着星星之火燃烧我平原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它不平凡溢出了曙光，我守住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幻想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凋零零零，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及的新的快乐，我们怀的使命来了，为我内心中挂琴声迎合，我们望着远方来客，牵手我们怀着生命来了，就像太空徐徐翱翔，银河迎来新的黎明，呼喊你的姓名，旭日再次升起，赋予你的眼里无数梦想，再次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桥边荡清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什么不语却对你念你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诉说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凋零零零，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不测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为我内心中化琴声迎合，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历史时代牵手，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徐徐翱翔银河， 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凋零零，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及的新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化琴声迎合，我们望着远方来客，时代牵手，我们怀着生命来了，就像太空徐徐翱翔银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